처마는 가슴이 너를 울게 할지도 몰라 사랑말로 할 줄 몰라서 너를 안아줄 몰라서 내가 줄 수 있는 마음만으로 널 지켜낼 용기 없는 나 텅 빈 가슴으로 살아가던 날 가득히 넌 채우고 있어 너의 사랑으로 听着 MyFM 100.5 的好音乐和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来自安又琪《口红糖》。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刚刚这个 MyFM 怎么没出来呢？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是周二啦，首先呢祝各位周二下班快乐。那么我也是化作了星座小魔女，在周二的下班路上特别想和你们嘚啵嘚啵星座。其实呢这个话题其实计划很久了啊，有一阵子了，然后觉得此时此刻说是非常合适的，非常恰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月正处于射手座，来发扬一下我大射手了。真心觉得射手座是一个特别温暖二货的一个星座，傻傻的，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对吗？他除了要一些自由呢，其他什么都无所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是射手座的，要不要一起来握个爪呢？啊，好了，那么今天下班路上共同来讨论的就是你最了解的星座是什么呢？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资源共享一下，对吗？然后互相交流一下，星座之间是不是真的那么的相同？大家可以通过我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 TJ 下划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开场曲是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 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My FM 100.5。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那么到了我们 F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我现在点名都不说话了，我直接放笑脸，大家都一呼百应。哦，淑君点名了啊。好了，那么我们车友会就穿几个糖葫芦啊，看到了苏醒，然后叔叔耐土匪，好吧，你这名儿，轻狂书生，还有诗意天空，欢迎我们车友会的到来。插一句话啊，刚刚呢有位听众，我要一定要报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我渡你成魔啊，他回复了今天话题，但是你回复话题可以，完全没问题，你干嘛叫我朱军呢？都给我改姓了，是改性别了还。此朱军非彼朱军，我告诉他，我说是淑君好吗？他说哦，朱军。好吧，他回复了今天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最了解的星座有什么样的特征。他说到，哎，我是狮子座，倍儿要面子，朋友多，狮子座好吗？狮子座，你看我朋友就发个狮子座威武，好吧，光剩武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会发在我的新浪微博直播帖当中。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保持互动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乌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 TJ_FM1005直接发送微信就可以了。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陶喆小镇姑娘。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娟、淑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MyFa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手牵手，你都 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那车头依然涂着烟。听说现在的你正在大吉利，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 锁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幸福隔着玻璃，看似很美丽，却无法触及。也许擦肩而过的你，只留下一种痕迹在我生命。 爱如空气，来自孙俪。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说的就是你最了解什么星座，然后说一说它的特征都有什么样的啊，看看你有多了解我们。哎呦，你看一说到星座，哎呀，大家争先恐后的去留言。我们微博当中首先看到，我看一看我们今儿的沙发是谁啊，这边看到了，哦，今儿沙发是 V587 哦。嗯，他说了天秤座呗，大大大的选择恐惧症啊。天秤座我知道，我身边有个天秤座，然后他很纠结，还说吃这个吧，哎不行不行，这个油太大，哎吃那个吧，啊不行不行，好像放的调味料太多呗，反正就是很纠结啊。这边看到紫小圆，他说我也是射手座，射手座是不是都很慢热啊？我觉得射手座还真的挺慢热的，就是一上来，其实如果是跟陌生人的话，他会很久很久，跟他熟悉之后他才开始放开了，放肆了啊，就是确实很慢热，这个我可以，因为我就是这样的，这个我可以回答你啊。爱丽丝小公举他说了，我最恨天蝎座了，因为他们总是自恋还高冷还花心，关键是他和我这个狮子座太不合适了，总是会愉快的，不，总是不会愉快的在一起。不过呢，和淑君姐的射手座还是很搭的呢。对，狮子座和射手座确实是很搭的啊。不过你这样说天蝎座，电波一旁的天蝎座还不得给你，还不得吃了你，主要是啊。奔向幸福的小妞，她说我了解摩羯座，摩羯座代表的性格就是踏实，特别的踏实，但是摩羯座好像很冷漠，就是你跟他巴拉巴拉说了一堆，然后摩羯座哦是这样吗？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最了解的星座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运证的就是我的微博，去直播帖留言就好了。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先不分享，在后面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大家直接去留言就好了。那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先听到是张靓颖我的梦，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躁万岁，不要走开哦。

钟爱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我从没有看不够一个人的脸，在你来这个世界之前，你蜷缩在我怀里慢慢睁开眼，我的心开始变得柔软。当你在我的眼中蹒跚摇摆，等你在我的耳边唱起歌来，等你在我的你是推门回来，等你有一天慢慢离开。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是你让我更懂了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谢谢你美丽的到来。加上两个善良，世界和平偶尔也会有些疯狂，要记得从容温暖坚强。看你在我的眼中走向人海，看你在我的旁边牵个人来，看你在我看你时笑了起来，看你有一天自由离开。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是你让我更懂了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谢谢你美丽的到来。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牵肠挂肚我的亲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完整我此后的未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啾啾。 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扛扛混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扛造你来就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的奖品是由鲜味捞火锅提供价值100元的抵用券一张。如果想拿走火锅抵用券的话呢，大家来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G 下划线 MyFM 1005，稍后直接把问题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好啦。那么我们先听一听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本周系列你猜对了吗？ 老师你好，上周的数学考试那个考砸了，但其实我是有缘的，就是考试的前几天，刚好我表舅的老婆的一个侄女嫁给了我堂哥的一个邻居，那我光顾着喝喜酒就忘了不洗马。哎，老师我仰慕你很久了，人长得帅不说，教的课还一级棒，你这次就放我一马了。 这位同学，虽然你口才一流，讲的也很有道理，但我觉得这科你还是挂定了，因为你要找的老师在那边。 好的，好，听完了，听清楚了吗，各位同学？那么今天我们 MyFM 狂躁万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学为什么会挂科挂定了呢？通过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问题的答案就可以了。那么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我看到陆续都有这个我们的听众给我回复了，让我来看一看对不对呢。 这是谁呀、啊、这是谁，我看看、啊、刚才是谁回复了一个他瞎半根烟，你太有才了啊。好了，我们就在微信平台当中等着各位的留言，等着各位的答案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深深爱着，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航空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点个名啊，这道题真的是困惑了很多人，迷惑了很多人。看到了珊珊、Nico、孩儿他爸、Captain、Wiki、宋、佳佳、金磊、朵之爹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我看看大家的回复啊，应该你看宋答对了，还有 Wiki 也答对了，我后面看到基本上都答对了，但是还有正经的答题的说了，那个因为他喝喜酒啊，他忘复习了，这个还有我看到有发的，就是那个他不会做。然后这都什么，这都自己凭空而来的答案吗？还有答因为他亲戚结婚的时候捧花把他砸傻了，然后还说因为他没抄到，这都是什么答案啊，你们是来坑我的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我来揭晓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他找错老师了。好的，那么我们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我们香味捞提供的100元的火锅抵用券，看看是谁可以拿走我们的100元火锅抵用券呢？来，幸运大转盘转起来喽！哎呀，大转盘转了一会儿呢啊，我们停到了叫做真心的这位朋友，获得了100元的抵用券，恭喜你了！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你猜对了吗？这个系列会延续一周的，大家明天狂躁万岁再约吧。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共同来分享就是你最了解的星座都有怎样的特征呢？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严爵好的事情。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京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你就是我的旅途，都是因为你，我一直漫步，想要跟你一起走到 幸福，好的事情也许能够重复，感动十分就剩纷纷模糊，不要哭，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爱是为彼此祝福。 100.5，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 FM。 少一点，无所谓正面侧面，不是完美弧线，再见就像

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耶 耶耶，哦，我的朋友。好，妹妹乐队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分享我们最了解的星座了啊。像你这样的星座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张歆艺说到了，我大射手，放荡不羁，爱自由啊，是吧？我觉得也是，就是射手座魅力超级大。不要再自恋了，请叫我大吉吉。他说，昨天你说我的话题不对路，今天我就说点正常的。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巨蟹，哇，首先我知道的巨蟹，我了解到巨蟹就是非常居家啊。然后我看你的留言说，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一典型吃货，而且我有整理病，只要屋子有一点不干净不整齐，我都得给它搞定了，不然我浑身不自在呢。这个确实是啊，巨蟹座都是这样子，而且就是会给家里添置一些东西啊，这个是我了解到的啊。然后啊，他说我也射手座呀，握爪，我从小就精通星座，我可以跟人家一见面就聊三句，就能判定他的星座了，是哪三个之一，准确绝对是超过了90%啊，哇，好高啊。而所有星座特质我都了如指掌呢。那你可以写一个那个星座占卜了。郑小玉说，除了我们大天平有选择恐惧症之外，某个处女座真的有一点也一点也不洁癖好吗？超级邋遢。好吧，那我替你把那个处女座就给它圈出来啊。我们还看到九九样说到，大射手万岁，话说我们大射手最喜欢狮子座啦。我确实挺喜欢狮子座的朋友，而且狮子座和射手座和白羊座也很搭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反正我身边好朋友很多都是白羊座啊。春庭月光，狮子座 AB 型血型，然后天生精神病，执着不服输。你就是这样评价自己吗？这是你自己吗？我想知道。野生石斛小姐说到了，我是暧昧的大天平，我老公是霸气的大狮子，郎才女貌咯。好吧，撒了一把狗粮，真的是。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时间关系先听歌了，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留言。如果你也想和我们分享星座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听歌，歌曲来是来自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

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见过我的怕，见过了牵挂，见你抵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 来自梁咏琪短发。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微博当中大家留言，来说一说你了解的星座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这边看到了爱宠之家，他说到了天秤座呗，纠结各种纠结，听说三个天秤座的人去吃饭却饿死在了路上。真的吗？我觉得可能真的会饿死在半路上，就还没有到饭店说，哎，我们今儿吃这个吧，啊，不行不行，咱吃那个吧，一直在纠结吃什么。天天空空的他说到了天蝎敏感占有欲强，第六感强，天蝎是很聪明啊，我的好朋友就是天蝎座。郁闷的天空说到了，似乎大多数女人都比较关注这个话题吧，我是处女座有啥特征呀？处女座我觉得挺好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一直黑处女座挺严重的，但我觉得处女座很细心，然后很会照顾人，体贴人，觉得还挺不错的啊。给你个鸡腿儿，别打我了。他说巨蟹宝宝表示水瓶座是奇葩，我真的觉得水瓶座确实是个奇葩。我就不说是怎样的奇葩了，因为每个人接触到的水瓶座他可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个体他都是很有很多面，他是多面性的，所以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他其中的一面。困困醒了，他说我是摩羯座女生，有相同星座的小伙伴吗？本人觉得星座说的我好像呢，一旦认准了就不会轻易放弃，绝对忠诚的星座，绝对不会移情别恋的呢。好吧，这个我那就赞你一个呗，不会移情别恋。螺丝钉配螺丝帽，他说我是处女座呀，就是不洁癖，其他全都占了，像完美的向往完美的爱情，很多处女座都这样。还有任小小也是处女座，他说处女座该有的特点我一点都没有啊，所以对星座不是太清楚。好吧，我们先分享到这儿，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咨询过后，我们先听到歌曲是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一百抵一千，更有机会争抢千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金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你用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范玮琪。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接下来微博当中分享到大家留言啊，暴走的老宝那说到了，我是大金牛，听说金牛是守财奴，但是月光族啊有没有，透支有没有，都贡献给银行了是吗？一穷二白的高富帅他说，给十二星座我是不熟啊，十二生肖我倒挺熟，嗯，就是这样。好吧，那你十二生肖手也不错啊。怪小号他说，来评论我们的照片的啊。Nice 芝麻他说，我来看看谁黑我处女座啦。啊，没有人黑，真的啊。李强说道，我也是大兽手呢。嗯，那握个手了。邱梦痕他说，感觉是从火星来的星座，双子座，反应灵敏，口才一流，天生善于胡编瞎凑，而且不着痕迹，丝毫没有狐狸尾巴可以露。一面说谎一面对你小以大义，在家甜言蜜语有声有色，如果想骗你到外地放行旅行啊 sorry 这个字儿太小了， 他说连山上的小花小草都会变得活灵活现呢，一路说来天衣无缝，仙龙活跳，最厉害的是通常他一说完自个儿一会儿就忘了。双子座让你这么一说呀，你说如果是男生的话，谁还敢找双子座啊？哎呀，你这是黑了双子座啊。上厕所要脱裤子，他说到了，你这什么名字啊？说到了双鱼留言，细心体贴，明骚闷骚就是我们了。好吧，这个双鱼座我还真的没有接触过啊，但是我接触过双子座，双子座其实很圆滑，对吗？向宅府小清新进军说到，我大白羊听说跟你们射手很配哦，但确实是很配。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这两个星座是非常合适的啊。伊甸园的百合花说到了，天秤座的特点就是漂亮，我呀就是那些大美女都是天秤座呢，你这高圆圆也是呢，你应该附一张照片啊，对不对？让我看看你有多美。好了，我们这么多留言先分享到这里了啊。今天跟大家聊到就是星座问题，就是你最了解的星座，然后有什么样的特征。其实呢我们就是茶余饭后，然后嘚啵嘚啵这些星座的事儿，只是做一个参考和大概啦。好了，我们一段资讯过后继续送出好歌曲，来自吴克群，不会痛的不叫爱情。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100.5。 爱情，喜剧看 世界为就越悲剧，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人窒息，我可以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但是 习惯了微笑，看到的都是笑容。 嗨，你好。 Hello， 早上好。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你会发现城市根本没有那么拥堵。 大爷，您先过。 绿色是春天的恩赐，别毁坏这一片清新。 孩子，不要随手摘花，这是用来供人欣赏的。 生活离不开阳光，社会需要文明。 做文明市民，共创美丽天津。 My FM。 用一根火柴烧一张蜃楼，借这场大雨让自己逃走，笑把我卷走，用一段感情换一个朋友，每一句再见隔一道伤口，躲在万劫不复的街头，微笑参透覆水难收，当忧伤泛一丝伤，这伤可以歌颂，我又何苦在乎得不到的温柔。我坐在公路的出口，等待天黑以后，我变寂寞，连想你都是种伤。 SH 沿海公路的出口。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那么在出发的时间呢是12月27号到29号，我们去内蒙啦，途经毛津坝、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可以体验一下林海滑雪呀、沙漠越野啊、林场狩猎等等等等。当然住宿条件当然是很棒的了，温泉酒店还有五星级的酒店，那去体验一下就温泉酒店，这里面肯定有温泉啊，泡个温泉暖暖和和的，是不是？在这样的冬季啊，不只是身子温暖了，心也跟着温暖了。主要是在这样的自驾游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体验是一起出去玩的这样一个乐趣，然后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哎，一眨眼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想了解一下具体行程安排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滑线 MyFM 1005，这样的一个安排会发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推送了。那如果想报名咨询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的时间之内，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之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报名电话58565990来报名咨询就好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本兮翻篇。

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 只是没有如果。 只是没有如果，来自张靓颖和王铮亮。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最近呢是会经常下大雾的啊，雾霾天气比较严重。那么为了阻挡大气的污染物呢，也是不少喜欢人比较喜欢关窗户，不喜欢敞窗户了。事实上呢，不通风、装修等等带来的室内污染问题同样是值得警惕的。其实呢，不妨在我们的家里放一些绿植。当然我知道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些绿植，可是呢，我们可以放一些不但能帮助去除有害物质，还能给室内增添一些生机活力的，比如说什么芦荟呀、米兰呀、龟背竹。龟背竹我知道它是吸这些有害物质非常有效的，还有就是什么绿萝，绿萝很好养的，你把它栽进这个花盆里，它会很快的生长，然后爬的满哪儿都是的。所以这些绿植呢都是很适合在我们的家里啊去养殖它，而且呢还可以给家里添一些天然的空气净化器咯。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黄雅莉《蝴蝶泉边》。 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无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但月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 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种类特别的多，你说哎，选哪一种好呢？选哪一种适合自己呢？哪一种是好的红糖呢？那怎么样才能挑到优质的红糖呢？有相关的营养专家就给我们指出了，红糖颜色越深，它的钙、铁等营养物质的含量就越高。此外呢，好的红糖是粗细均匀的，干燥而松散的，它不结块不成团，而且是没有杂质的。所以呢，我们在挑选红糖时就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就去挑选适合自己的红糖就好了。好了，我们继续送出好歌曲吧，来自细和弦 Feel Good。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 你好，我是蔡依林。 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Thank you. 不一定，合不合？ 身，反正都是我的分身， 分身 反正不一定。夜后有颗桃小说 都不一定，都不一定， 谁要车轮阿坤的灰尘，那可不一定。 啊啊啊，猜不到，给你一个惊喜，在我心里真是了不起，梦回你的身让我感觉枪像蛇一样想欣赏，我单放双人床，一直都不会被动。 Come on，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防人，不防人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 单纯不一定， 没有可能也会有可能，反正不一定。合不合身，反正都是我的分身，反正不一定。哈，别说哟，别说，别说，别说， 都不一定，都不一定。 谁要沉沦安稳的灰尘，那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别说哟，那可不一定。Yeah， education liberation， 那可不一定。 用一起唱。 痛快的过程。 Yeah。 别说有颗桃小说啊。 都不一定，都不一定。 那可不一定，来自莫文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想减肥的朋友们可以吸收一下啊，有几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戒掉，比如说不吃早餐，还有睡前吃东西的。这好像是在说我啊，睡前吃东西。再一个就是暴饮暴食，还有饿着不吃，更容易堆积脂肪。就很多减肥的朋友都会饿着，就我饿着，我这顿饭我不吃，就觉得自己瘦了，其实并没有啊。还有一个就是上班族嘛，喜欢边吃边做事儿，那么容易吃过量了啊。还有就是吃得太快会摄入多余的热量。再一个就是你如果喝水太少的话呢，会影响新陈代谢的。其次就是吃水果和吃蔬菜太少，所以如果你想减肥，一定要多吃一些水果还有蔬菜，补充维生素。再一个就是饿着肚子购物，容易导致吃多了垃圾食品。不知道你躺枪了没？如果你想减肥的话，这几个习惯千万要戒掉喽。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Listen up， 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Here we go。 I love fun。打开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down。 Hot new music。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神州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FM。 这轮在道路中高速前行。 怎么落寞表情漫不经心 I remember 你们呢谁说过爱情必须望穿秋水刻骨铭心 Sorry So sorry 我只会忽然之间静静想起 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 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When I need motivation, my one solution is my queen, 'cause she stays strong. Yeah, yeah, she is always in my corner, right there when I want. All these other girls are tempting, but I'm empty.Make you feel like cheating. I'm like, no, not really. Cause, oh, I think that I found myself a cheerleader. She is always right there when I need her. Oh, I think that I found myself a cheerleader. She is always right there when I need her. She loves like a mother. She grants my wishes like a genie.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My FM。 FM。 无法送走的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呢，正在路上朋友们能够注意安全，然后稳稳当当的到家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不是交给 Kevin 了，交给我们早上上班的一斌同学啊。来，一斌为你带来了我们的 MyFM。不眠夜，希望这个不眠夜呢，不要成为真正的不眠夜，不要因为听到他的声音，哎，一斌呢，我就不睡不着觉了。好了，开个玩笑，我是淑君，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不见不散吧，各位，拜拜。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Hello，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一斌，我是一斌。嗯，刚才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呢，我反复挣扎，我在想我要不要说我是一斌，我怕我说出来之后呢，好多早上听节目的人心想呀，我这是迟到了还是起早了？没有，是我今天晚上起猛了，突然来替班。今天晚上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12点，是我是我嗨是我啊，明天早上还是我，所以呢就特别希望这个音乐不眠夜啊能够造起来，像早间的节目一样，有没有？每天早上跟你说要拿出你的正能量，醒一醒，醒一醒，现在也不要犯困咯。来，我们的好音乐开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在这样的晚间，王力宏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瞬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My FM 100.5 眺望眼神，然而

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个。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旁人来静静探听我昨天哪里出错，何时重逢迷失中飘起这首歌。是旧日是仍争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助。天天真真的你，爱假想某日别离后，而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到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我回来了，这里是 MyFM 105.5 音乐不眠夜，我是一斌。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哈。今天早上在上节目的时候已经为大家介绍到了今天的天气还不错，那明天呢天气也是不错。明天晴天是晴转多云，微风的状况，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0度，和今天差不多，除了今天的最低温度是零下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0度之外呢，好像 copy 过来的哈。这几天会发现好像天气还不错，但是呢虽然每天都比较晴，可是温度呢不是那么高，但是每天我们看到晴天的时候还是会有好心情的，即使现在这个时间点看不到，但是呢就是你想一想明天是晴天，总会觉得诶心情还不错啊，生活充满了期待。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的是那个总是带给我们很快乐的男孩子李易峰，年少有你。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知道。 强烈的秀场，麦FM陪你看。摇滚舞台，麦FM陪你嗨。青春的旋律，麦FM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 来自五月天的天使，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不是音乐快速路，是音乐不眠夜，我是一斌，总是说成我早上的节目。好了，接下来呢，我想拜托大家的事儿，帮我拨个号，拨个110，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就是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好多国际女星，尤其是维多利亚秘密走秀过后呢，好像好多人都没有穿衣服。其实不是，其实真的不是，我要替他们声明一下，他们穿了，而且还穿的挺多的呢，只是因为今年呢流行一种颜色叫做裸色。哎，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裸色比黑色更性感？因为呢就是它和肌肤的颜色是差不多的，于是呢如果你在马路上看到一些穿裸色的人，千万不要觉得人家是没穿衣服，人家是在赶时髦，好不？于是呢我现在马上就想入手一套，来赶一下今天的潮流咯。好啦，说到潮流，其实蔡依林不管是从音乐上还是从着装上，她的音乐总是很大胆，而且呢总是能引领一种风尚。接下来我们有请她为我们带来 Play。 半夜一点的舞鞋浪荡水一见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地早大会，60年代欧洲请为地下导演讨论会，90年代偶像追求签名握手拥抱会，-50度北极探险为期10几天，撒哈拉恐龙绝对崩溃三组导演，3天2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进有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 午夜装逼大学生就排队，女生不如快点跳高准台，男生玩口车掉下快几百，毕竟更重要的是一些 管你小丑大丑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时尚风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管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前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24小时洗衣店都还明年，网络上50个粉丝年年一点都不累， 无印装备大学生都排队，女生不如快点跳走人台，男生门口甩掉6块几百，女生更重要的是那家鞋， 管你小丑大丑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时尚风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管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是不是瞬间嗨了起来？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不眠夜，我是一冰。就在现在是20:50，是不是？大概在20:43的时候，刚刚得到一条全新的新闻，一条关于今年大年三十的新闻啊。春节联欢晚会现在呢已经开始，准备开始说选人了。你知道今年的青春组合大概都会选到谁吗？哎呦，说到青春组合，当然是 TFBOYS。TFBOYS 会和谁来合作呢？诶，可靠消息称会和鹿晗来进行携手。这个消息当我看到过后，在7分钟过后，我一定要赶紧告诉你哈。期待着春晚赶紧来。哎呀，又一波小鲜肉要来袭了。于是呢，今天在我们的音乐不明夜，今天晚上虽然我们看不到，一些像春晚那样的他们的这个组合啊进行合作，然后那种画面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联想，是不是？于是我们有请鹿晗，哎呀，高颜值帅哥为我们带来《某时某刻》。